5月5号星期一，欢迎收听《百五二 Talk》，我是的节目主持人 Kenny， 我是 Carrie， 我是 Tommy。 系啦，今日 Tommy 哥咧继续咧就翻翻嚟我哋嘅阵营里边，咁啊， 今日系佢主打添，重要 又系你主场嘅，因为你有个重要任务嘅，就系、是、交代一下咧今日一班高官同埋港铁高层上立法会解话嘅最新消息。 好啊，咁样咧，今日喺呢个铁道事宜小组委员会入边咧，咁运房局局长张炳良啦，韦达成啦，行政总裁啦，港铁公司嘅，另外仲有公务总监周大仓，同埋佢哋嘅主席钱果峰咧，咁样都先后道歉噶啊。钱果峰系表示歉意啫，咁但系其他三个咧都系道歉嘅。 道歉系因为基于即系港铁延误嘅，唔系高铁延误嘅事件。 高铁延误定系呢件事有隐瞒嘅成分咧？ 其实佢哋四个都冇人承认系有隐瞒噶嘛。 四個都唔認噶， 佢哋冇認冇認。 啊，唔係，周大聰話有隱瞞嘅。 周大聰嚇，佢肯承認自己有隱瞞啊？ 又肯承認。 佢個講法係乜嘢？即係咁大膽話自己隱瞞。 咁其實係啦，頭先講個道歉咧，但係其實個個道歉嘅原因都唔同嘅。即係張炳良道歉嘅原因咧，其實佢都係用翻之前嗰啲陳腔濫調嘅。佢就話自己其實我冇呃，但係我冇呃公眾㗎，我只不過係選擇性咁將啲事實講出嚟啫。我冇排除過可能會延遲到2016年㗎。不過如果大家有誤會嘅，咁就對唔住啦。咁樣啦，咁其實都係冇乜誠意嘅。老實講，咁其實我哋都發覺啦，其實最有誠意嘅可能就係周大倉啦，因為佢一開始咧，佢就先坐直個身啦，咁樣咧就向各位議員鞠躬致歉咁樣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佢就話咧自己未有及時向行政總裁、公眾啦同埋事務委員會咧透露個工程延誤咧，咁佢係表示致歉嘅、 哦、 協議嘅、 okay. 道歉嘅 apologize 佢用咗。 咁、 okay, 我覺得呢度咁其實佢都承認咗有隱瞞啦。 即係佢冇真係講隱瞞兩個字啊，但係佢意思就係我都有啲嘢冇話俾你知 啊。但係第一次俾人揭發佢哋延誤嗰陣咧，周大倉咪開咗個記者會嘅，嗰陣時佢咪賴地眼啦，跟住又賴天又賴地咁樣嘅。 佢 嗰時係 講過，好似係咪講過 sorry 啊？ 係啊， 嗰陣時嗰個記者會講過 sorry， 咁啊今次終於肯用 apologize 啦， 即係一個進，好彩佢冇用到 most sorrowful regret， 如果唔係又會俾人批評。咁但係點解偏偏周大倉又咁大得諗咧？即係幾個人裏邊，佢好似孭得最上心咁樣。 係啊，佢直頭講到話自己會負上全部責任添。 佢可以負咩責任啫？呢位先生已經辭咗職咯喎，即係佢即將會喺十月嗰陣時離開港鐵噶咯喎。 嗱，港鐵公司嘅講法就係話佢提早退休啫。咁但係即係港鐵，我記得某都有啲新聞，即係有啲傳媒咧都追問過港鐵公關咧，其實佢又真係辭職嘅，咁樣啦。咁其實係咯，學大家話齋，咁佢都辭職咯。咁其實佢有啲咩可以孭到上身咧？ 我諗起好似嗰啲古惑仔咧，即係譬如有一單嘢發生咗，咁啊見下阿 Tommy 死鬼 入去坐都是三五年啫， 安家費，俾啲安家費你， 我俾100萬安家費， 我 湊住你仔女。 我唔准你咁猜度嘅，我哋即係試過追問港鐵嘅，咁問佢究竟佢離職嘅之後咧，會唔會有一啲離職酬金啊？會唔會有嗰啲 退休金 攞得翻咧？其實港鐵公司就唔回答嘅， 正常。因為我問個黑社會大佬，佢都唔會講我安家費幾多。 嗱，咁你就唔好屈人先，係咪先？ 我 哋要我 純粹係主觀 疑中留情， 係我要疑中留情，疑中留情，我真係猜測啫，我唔啱，我應該和平理性、非暴力同埋持平啲。 大家自己諗咯，所以 係大家自己諗啦。咁但係佢其實嚴格嚟講，佢真係負唔到咩責任喎，佢道完歉。咁其實佢又辭咗職啦，咁其實大家吹佢唔漲。 係啊，仲要佢 翻 佢馬來西亞人嚟噶嘛， 係啊， 佢仲可以拍拍屁股走人。 但係而家就大家有個期望，可能立法會仲可以用 PMP 嚟查啦。咁但係今日咧，即係提出PMP 嘅時候，似乎都有啲阻滯喎。 今次嗰個會係即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噶嘛，咁委員會主席就係 田北辰， 即係前港鐵 前九鐵嘅主席田北辰。咁田北辰大家都見到呢幾日咧，佢鬧得好大聲嘅。但你就把即係身體是誠實的，當佢真係投票咧關於 PMP 啊或者相關嘅議案嘅時候咧， 佢就全部反對嘅， 佢都係企翻喺政府嘅一邊嘅，咁啊真係做人做到咁啊，真係實在值得拜服。 同埋本身今日咧，本身係有話個 PMP 嘅動議啊嘛，最後咧其實係連票都冇投到，都唔好話即贊成定反對啦。 點解咧 ，Tommy 哥？ 喂，點解？就係因為嗱，咁一開始咧佢就話16位議員發言啦，咁每位4分鐘咁樣啦，咁如果佢跟足嚟做，應該都 OK。佢仲話好充裕添，咁點知嗱中間有兩位唔係呢個小組委員會嘅議員加入要求發言，咁佢又批啦。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某一啲建制派嘅議員咧。其實佢發言咧係超過時嘅，超到6分多鐘嘅。 咁、 okay. 但係咧， 冇 cut 到嘅係邊個咧？ 例如有呢個阿鄧家彪啦，工聯會嘅。 哦、oh, ，OK。 佢好似超時超6分多鐘就係佢啦。咁跟 佢超時超咗2分多。 超到6分多。 超到六分幾。 係啦。 OK。 咁其實跟咁你咁樣做嘅時候，跟住就超時，跟住就話 而家我哋都差唔多夠鐘咯喎，咁如果大家都唔反對續會，我哋都可以處理埋啲動議嘅， 處理埋個動議先。 咁但係有一個咧，如果一個人反對咧，咁就唔可以做落去啦。 點知真係有一個人反對， 出現了。咁呢一個人咧， 咬金 係呢個就係工程界嘅功能組別議員，就係阿 盧偉國。 盧偉國， 盧偉國係咪經民聯㗎？係 啊， 經民聯㗎嘛。咁啊，親愛經民聯就阻止咗呢一個行為。咁但係偏偏阿田北辰就真係接受，即係其實你知道，其實你一個會裏邊咧，雖然係小組會議啫，但係其實個主席都好大權㗎嘛。個主席有心要表決埋咧，其實班議員都吹佢唔漲嘅。咁但係 咁而家佢冇心表決嘅話，啲議員都係催佢唔漲 嘅。咁咪結果就接受咗，哦有人反對，咁咪唔續會咯。咁咪下次開會先再處 理。 下次開會要5月19日嘛。 係啊，即係范國威都係得個鬧字啦，冇辦法。 因為 咁嘅情況。 係啦，范國威佢都話，本來田北辰應承咗佢嘅嘛，即係應承咗發完言咧，你會處理埋我動議先收工嘅。咁但係原來結果你又咧又話冇時間啦，下次再續啦。咁大家都知，即係特別又嚟開新聞都知咧。其實一個星期爭好遠嘅，即係你下星期 兩個星期啦已經， 兩個星期啫嘛。 喂，你兩個星期好簡單， 記得曬㗎啦。 同埋政府到時應該揾咗人替你出分啦啩，跟住啲建制派議員，你要諗呢對白咩咯？政府而家已經成立咗一個獨立委員會啦。我哋應該移中流程， 移 中流程。 咁啊，到時有個更加大嘅藉口啦。同埋真係你諗下兩個禮拜咩都唔記得曬啦，你諗下。 香港人就係咁噶啦。 菲律賓事 most of all regret 都係兩個禮拜前啫嘛，你而家好似已經唔記得咗呢件事啊！你好似菲律賓人質事件好耐之前嘅啦，你已經忘記咗啦。咁你諗下，你過兩個禮拜你先 PMP， 你冇曬成個輿論支持，即係就好似我記得咧李慧玲嗰個PMP 咧，即係調查商台解僱咧，又喺商台解僱李慧玲之後兩三個禮拜先 PMP 咧。我記得嗰陣時冇，直情冇乜記者寫添㗎，即係港台都係咧得一二百字就算嘅。 都冇咁講，即係香港電視第二次、第三次要 PMP 嘅時候，啲人嘅聲都細咗好多啦。 係啊，所以就冇乜用咯。咁啊，咁咁樣發展落去，其實仲有咩方法可以追到啊港鐵咧？ 其實 PMP 都仲可以喺其他地方要求嘅，例如嚟緊嘅內會啦，同埋大會啦，不過大會就 拉 緊 布啊， 係啦，所以其實都遙遙無期啊。 係，咁我哋點樣可以吹得漲港鐵咧？係咪吹 唔漲？ 我哋只能夠默默喺度忍受港鐵嘅為所欲為， 都唯有係 霸搭咧，得唔得？ 得 得，我嘢都唔使 搭， 我嘢都唔使搭， 我都話搭緊， 都唔好得好多嘅啫喎。咁冇辦法啦，大家唯有多啲即係問候下， 包容下啦， 包容 下。 點樣問候下港鐵咧？ 即 係 問候下港鐵嘅上上下下啦，咁樣。咁咧把握時間咧講講我單啦，我單簡單啲咧，講啲 soft news， 大家輕鬆下。咁啊咧大家如果有留意 YouTube 近來一啲片咧，咁啊都知道《竊聽風雲三》咧就上啦。 Yes。 早前 YouTube 就有 trailer 啦，咁啊 講到我琴日先至重温完一。 係嘛？咁啊講到咧，即係嗰啲咩丁權要取消啊，即係掀起大家好關注，係咪？咦，有啲終於有啲電影肯討論下政治問題。 好敏感啊，係啊。 咁咧原來未止嘅，今日咧我就喺 YouTube 咧揾多條片。咁啊，呢一條片咧就係叫《二聲風暴》啊，一套電影嚟嘅。咁啊，其實 新嘅， 新嘅就都係六月上畫，叫《二聲風暴》。其實張海報咧就好有大，好有強國味嘅。張海報咧嗰啲 design 就好有強國 feel 嘅。 即係都係合拍片啊。 係合拍片，但係你睇翻啲陣容咧，其實都係主要都係香港人拍嘅。咁呢個《二聲風暴》咧就係一個講貪污嘅電影啦。咁啊，主演嘅演員咧有古天樂啦，有林家棟啦，同埋有Dada陳靜嘅。咁咧呢套電影咧。佢講我嗱，我而家就盡快講一講個劇情簡介俾大家聽，大家咧應該會好驚訝嘅。佢就話劇情講述咧呢一個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黃文斌，即係林家棟啦，咁啊被投訴貪污，咁廉署嘅呢個首席調查主任咧古天樂咧就去追查呢一件案件喎，咁啊發現咧原來呢個林家棟咧一路都係利用緊職權參與犯罪啦。咁背後咧，同謀嘅咧，仲有包括由黃敏德飾演嘅律師，同埋有樂應君所飾演嘅咧， 唔知邊個？ 樂應君所飾演嘅 大律師個細佬， 佢背後嘅同黨咧就有樂應君飾演嘅關懷基金主席。 哇！關懷基金， 嗱唔好講噶，你哋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啊！佢話關懷基金主席。咁大家又不可告人嘅秘密啦。咁古天樂追查落去咧，就發現原來佢面對住嘅係一個龐大嘅貪污集團，當中包括咗退休高官、警隊高層、商界富豪、資深律師同埋會計師等等。事件更加牽涉到香港政府用作扶貧嘅150億元關懷基金。 哇 ！Excel 一樣都係150億啊！ 咁我見到呢個 trailer， 我見到呢個簡介，我諗起一個人，貪曾。你諗下，貪曾咪前退休高官。 而且關愛基金是曾蔭權所設立的嘛。 同埋諗下，但我又覺得他是不是真的咁針對啊？你諗下關愛基金邊個揸旗嘅？ 而家就而家就梗係而家林鄭揸旗啊！ 之前咧， 唔係之前都係林鄭， 之前都係林鄭啊，即係政務司咯，或者唐英年咯， 唐英年 咯，即係咁啊係，即係你唔理啦。咁但係我係想講，佢呢個關懷基金都爆瓜爆出腸㗎啦喎。係 啊， 咁咧就講多句啫，講埋呢句就收工啦。咁啊，古天樂喺套預告片裏邊咧就講咗一句極度啊！極度強勁的說話，我大 record 啊，佢就話：如果我哋查 case 都要考慮埋政治因素嘅話，咁香港就收檔啦。哇，係咪好型啊？ 咁而家香港咪即係收檔？ 而家香港應該要收檔。 你有咩例子先？ 冇嘅，我和平。 喂，但係佢呢個係合拍片啊嘛，即係其實大陸嗰邊都會上噶嘛，其實係好敏感 嘅。我睇嗰啲資料咧，佢就會喺中國大陸嗰度上映嘅，咁啊會改名叫做《反貪風暴》。咁呢四個字又冇錯嘅，咁你習近平都話要反貪啊嘛，呢四個字就好政治中立嘅。咁但 係， 但我諗之所以上到係因為出去裏邊貪污嗰啲官同埋嗰啲警察喺 香港， 都 係香港人。 你唔可以污蔑公安，但你可以污蔑香港警察噶嘛？咁所以我諗呢個係佢過到關嘅嗰個原因咯。如果佢試下講話係內地幹部咁啊，死梗啦，一定上唔到啦。咁啊，呢一套戲嘅導演咧，其實係林德陸啊，呢個人咧大家未必熟悉嘅。佢以前喺香港拍好多港產片嘅。咁啊，有譬如有女子監獄同埋四大探長咁樣，咁但係呢幾年就幾乎係冇乜點拍戲嘅，咁啊算係重出江湖啦。咁監製咧就係《無間道》系列嘅出品人莊晴啊。 哦， 莊晴係咪 之前係 做過訪問？佢都係一啲即係好有思想。 即係天馬電影公司。 佢都敢言噶嘛，佢都係即係算係有吉士嘅人。咁啊，呢套電影咧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即係《竊聽風雲》哦，《竊聽風雲三》以外咧，仲有一套《二色風暴》咧。咁啊，大家可以 期待 下啦。我覺得呢套分分鐘仲勁過《竊聽風雲》，《竊聽風雲》都係講緊新界佬啫。係 咯。 你今次係直接踩到去高官喎，咁啊，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咧《二色風暴》呢一套 trailer 嚟睇。 係，咁最後係一個緊急呼籲，係咪算係緊急呼籲咧？就係聽日。即係聽日五月六號咧，咁全港五區咧就會舉行一個叫做全民政改商討日嘅，即係和平佔中嗰啲人就舉辦嘅啦。咁呢一個商討日有咩重要呢？就是他們會有五至十場的商討的會議，就在個會議上面他們就簽了這個叫做和平佔中意向書的參與者呢，就可以在個會那裡直接投，即之前他們公布了15個方案的，他們就可以選3個，就作為之後6月22號的投票了，就其實這個都挺重要的，因為呢那個全民公道是大家都可以投票，但他們這一班即簽了意向書的人，所以是一個方案，你可以選一個方案，6月的時候就可以給全港香港市民去投票了，知不知道為什麼這麼重要呢？就是因為現在一個爭拗點就是在全即是那個在個公民提名那裡嘛，所以如果今次呢他如果真的選了那些溫和派啊那些呢，那就其實你話學聯啊、人民力量啊、社民連嗰啲有提到公民提名嗰啲咧，就可能要收檔噶啦。咁、可能六月尾一個投票就變咗好似冇乜意思咁樣咯。 即係更何況我四成覺得係唔使佔中添啦。即係你要我犯法佔中坐監，你係要我呆火心憤噶嘛？ 即 係 有個底線。 你要我呆火陳方安新方案，咁我梗係唔坐監啦。我點解要 呆火何樂新方案？ 即係你係為咗1億元，你就為咗佢而死啫？你唔會為咗10蚊雞而死噶嘛？咁啊。我覺得呢一個係直接判斷到佔中有冇人參與都成問題， 所以其實聽日真係好重要，因為其實個問題係而家學民思潮嗰啲人未夠18歲， 係啊， 佢哋係冇得投票 嘅，係啊，所以就係大家如果你係有簽到佔中意向書，或者你朋友有簽咧，咁你可以呼籲佢聽日咧就現身去投票，咁啊，即係唔好錯過呢一個咧難能可貴 嘅初選機會 嘅機會。咁啊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我哋星期三咧八五二 talk 就再同大家聲音見面， 拜拜， 拜拜。